6月2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热辣辣，是热辣辣，好热好热。 即刻就是好想去买个西瓜啦，跟然后消暑解渴啊嘛。 得，你鍾意啊，你鍾意啊。 哇，真係呢啲天气唔係讲笑㗎，即係用尽一切方法去补吸呢个水分㗎嘛。咁今日我哋6点钟啊会有呢一个嘅全城点歌大行动嘅。今日我哋点歌题目呢继续嚟呢个电池大战，因为即係上星期我哋告别咗就係啱啱完结咗嘅一个好长寿嘅电视节目，就係劲歌金曲啦。咁啱啱今个星期有另一个，即係深信係香港好多人嘅共同回憶嚟嘅，就係、是、一個 cut 唔到嘅一個收費頻道嚇，就係、是、呢個有線電視啦。咁所以今日就已經喺佢即係同大家講咗拜拜嘅時候，即係、就是、我哋都睇下大家會唔會有啲咩共同嘅回憶咧？有冇啲咩歌想去去傳承咧？去點一點咧？因為可以點俾呢個收費頻道嘅 喺社交平台見到有啲我身邊啲同事或者朋友都曾經可能喺嗰度工作過兩個上，無論幕前幕後咧，即係都叫自己做同學會咁樣樣喎。 係啊係啊係啊，佢哋全部都喺度貼緊以前嗰啲制服啊，嗰啲工作證、 工作證啊。 咁然後我就發現原來我自己身邊好多嘅朋友有好多嚟自唔同工作环境嘅底下嘅一啲同事，都系喺嗰度曾经有工作过嘅。 系啦，咁究竟我哋同呢一个曾经存在嘅收费电视频道咩回忆？一家六点钟就听到啦。你哋如果都有嘅话，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可以话我嚟听，你想听咩歌啊？ 系啊，拣咩歌俾你听啊？有冇啲咩难忘嘅唔知啊节目啊回忆啊？ 有冇一啲 cut 到嘅经历啊？咁样 但系佢 cut 唔到嗰个都可能继续 cut 唔到嘅，即系嗰个仲。 而家唔使啦，而家已經自動 cut 咗啦，係咪？ 唔係啊，但上網嗰個仲繼續噶嘛，係啊，即係係啊，大家留意翻佢哋即係相關業務嗰啲啦，嗰啲就唔關事啦。我純粹係講呢一個曾經陪伴住大家嘅收費電視頻道啫。 咁樣好，咁啊，另外咧，今日就六點半啦，繼續會有 EDM Friday Mix 啊，好有 非常之厲害， 夏天感非常重啦，嚟呢個2023年嘅 Summer Heat 啊，因為 真係夏日熱辣辣。 係啊，我真係覺得因為呢個星期嘅感覺嚟啦，夏天，所以就諗起呢一個主題，因為其實每一年嘅夏天都會有一啲合輯，有時都會見到嘅，即係叫得做 summer hits。其實唔係淨係 EDM 嘅世界，有時你普通可能啲流行曲都有機會有啲叫 summer hits， 因為 嗰啲合輯啊嘛。 係啦，因為你夏天會有好多啲音樂節啊、派對啊各樣咧。咁呢一啲嘅音樂其實佢係有自己嘅一種氛圍啦，即係夏日感係重啲嘅，的確佢嗰啲用嘅旋律、嗰啲 key 啊、嗰啲，你一聽落去 就有夏日嘅感覺。 係啦，我唔知嗰啲叫咩 key， 我聽，但係你一聽落。你就会好觉噶啦，咁样咁，所以跟住好多嘅音乐节亦都就会有啲呢啲嘅 hit song 出现咧，就会喺呢啲时候就会爆红咗啊，或者一啲本身好 hit 嘅歌就会喺夏天呢啲音乐节里边就会经常出现，你就会经常听到咁样，就会即系称之为 summer hits 咯。 其实你会唔会都有谂过揾一次喺夏天嘅时候咧，就系攞呢一个夏日热辣辣嚟打？ 好热，好热 啊！不过可惜冇只歌，如果唔系真系，如果唔系真系可以考虑啊！ 系啊，呢 只歌就真系好难啊，冇办法啦咁样。 系啊，所以啱六点半就听到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俾大家听下电子音乐啦。 但系咧，你突然咧，我再谂翻起咧，其实喺呢一年咧，我发现即系其实你呢件事当然坚持咗已经唔止一年啦，即系尤其 EDM, 三年啊。我哋追骚动音乐，我哋2020开始咯， 两年几噶啦， 两年半 差唔多三年啦， 今年就三年啦，去到十月份， 系见到呢一年咧，我觉得同你个距离越嚟越远啦，车尾灯开始我都揾唔到啦， 因为冇开， 系啊， 所以见唔到， 和一路相避啦，我而家已经。离开有你的视线 啦，系啊，点解唔感触啊？ 系啊，已经冇啊，因为咧，我突然间发现咧，我记得好记得喺大概差唔多真系一年前左右嘅，我记得有一次同你倾偈，咁就讲开，即系除咗电台嘅工作以外，都讲下即系大家自己心入边嘅一啲幻想或者一啲梦想。咁我记得嗰阵时，你真系对于 電音呢樣嘢係好有追求。咁你都有講過啊，即係有一啲 DJ 可能你係心入面真係好想做訪問啊，好想同佢哋見面，同佢哋傾到偈 啊。有一啲可能真係可以搭上台面試下做打碟啊，即係喺電台有呢一個嘅環節之餘，喺出面唔同嘅一啲活動上面都可以試下嗰個感覺，因為好唔同㗎嘛，又係兩個概念嚟㗎嘛。 因為呢個可以插一句就係你去做一啲叫做 DJ set 或者 DJ mix 咧，你喺外國都係㗎，你喺一個電台裏面做啦，你喺一個夜店做，一個 event 做，你喺沙灘邊做，你喺音樂節嘅台上面做，係完全唔同嘅概念。即係之前都有講過，因為你按住個場合而聽嘅嘢唔同㗎嘛。喺外國嘅電台都係㗎，一啲你好認識嘅可能知名嘅EDM DJ 咧，你聽佢喺電台整嘅一個可能一個鐘嘅 set 咧，你同佢喺音樂節玩嗰啲完全唔同嘅嘢嚟， 係，所以係幾唔同嘅，但係又的而且確令我相信咗呢個吸引力法則咧係真嘅，因為我記得好似上年就係五月尾嗰陣時同你傾完呢個偈之後咧，眨下眼而家已經講緊六月頭啦，六月二號啦，好似我。頭先咧無聊冇嘢做嘛，咁跟住我喺度睇翻計翻剔翻啲格仔啦，幫你。你好似做到七七八八咯，你係原籍噶咯， 我要改一個藝名叫原籍，原籍大師 DJ 原籍咁樣噶咯 ，DJ 原籍好啦，好正，佢又好唔老禮啊呢個名。都係嘅，因為其實。即係譬如寫一啲譬如專欄咁樣樣啦，咁真係已經一年，因為我嗰時當初咧都諗我能唔能夠堅持到一年咧，因為 work 都好大啦， 好辛苦噶嘛。 咁有啲係一個月一次，有啲一個星期一次，咁都好似都可以 keep 得住，我都佩服自己噶啦。係，即係你可以咁有恒心，冇停啦。 因為你個人都懶噶嘛， 我係好懶嘅。即係如果我可以揀，我係嗰啲我可以全日希望攤喺度，乜嘢都唔使做，快啲退休，然後搣自己。人生 正所謂啊， 去到原籍嗰一刻嘅人嚟， 可以瞓的話不會喐， 呢個真係嘅。即係雖然有啲朋友覺得我好勤力，但其實我真係好想懶，我真係好唔想做。 唔 係 咁好老實講啊，我相信好多聽眾都有呢個心願， 大家都係被逼上梁山嘅一種感覺啦。咁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堅持咗呢一樣，又覺得幾有趣。咁同埋好多時候，我發現有啲嘢一年咧或者兩年前做咧，其實都係自己做嘅，咩叫自己做呢？喺自己嘅平台发布啊，係啦。咁个目的就係希望喔、会有人知道自己做呢件事，咁可以机会多一啲啦。例如可能2021嗰陣时嘅香港制造咁样将本地嘅音乐做咗一个 DJ mix 咁样。咁其实都係第一希望俾大家知道我听本地嘅音乐有一种新嘅方法同可能性啦。咁亦都同一時間呢個人咧，呢個四眼仔咧，都打碟嘅咁樣。咁但係你隔咗可能一年幾就，已經可以跳出咗，淨係自己做呢件事。咁我覺得呢個係幾得意啦。另一方面就係、是、譬如我記翻一年前咧，嗰時整咗一段片係介紹 DJ 嘅，叫做 Hardwell 啦。 係 一個荷蘭嘅 DJ 咁樣。咁因為都想做好耐嘅，因為我自己吸收呢啲相關資訊都係。可能好多年前睇喺譬如台灣啊、外國嘅一啲YouTuber 佢哋去介紹啦，整啲片。咁我覺得咦，廣東話又未有，咁不如又整一啲俾啲人可以冇嗰個語言嘅限制之下聽。咁上年整咗條，因為整一條實在太花時間啦。咁所以整完之後咧，就冇再整第二條。但其實心裏面一路都有一啲想即係介紹嘅單位啦。咁但係好似。通過寫專欄啊，喺我哋節目嗰度每次做咧，咁就好似慢慢滲啲介紹。而最誇張嗰樣嘢，我最記得咧，就係上年介紹 Hardwell 講 Hardwell 啊，你嘅 Hardwell 要 update 下。 我 Hardwell 已經有啲過熱啦，今日嘅天氣 更新下啦。 係啦，介紹 Hardwell 嘅嗰段片裏面曾經講到咧 ，Hardwell 有一個好重要嘅師傅，都係嚟自荷蘭，即係同鄉嚟嘅，叫做 Tiesto。上年我仲喺條片嗰度介紹緊呢個人嘅啫， 神級一般， 係啦，一個傳奇。喺一年之後，我諗都係啦，一年到啦，真係嗰個人坐咗喺你隔離，你兜到兜面同佢傾偈，我覺得呢件事係好誇張啊！係啊，即係你係大攬都扯唔埋，因為嗰個距離實在太遠啦，你覺得？一年前你只係能夠咁樣介紹嘅啫，一年後佢坐喺隔離同你傾偈，然後做咗個訪問，可以喺即係 Pure Show 同嘅聽眾都可以聽到佢把聲去講佢自己音樂啊咁啊！ 我覺得呢一個喺一年之間咁樣樣嘅躍進，我覺得係好 好唔同啊！即係 magical 咯，你會覺得嗰個變化嘅大係，你知唔知你呢一年喺我嘅觀察入邊變化最大係咩？ 瘦咗好多。 你係由當年一個好好專注去做呢一個環節嘅四眼仔，變成一個好專注去做呢個環節嘅兩 眼仔啊嘛！估到你啦，估到你啦，看在眼裡啦， 我睇係 啊，哇！你由四隻眼做到兩隻眼。 哇！幾大變化，兩隻眼做四隻眼，你又調翻 調翻轉喎！哇，好犀利喎！ 真 係 啊！ 係啊，我覺得呢個都幾 係。 神奇啦，同埋嗰樣嘢係你冇得預計咯，係、 嗯、 啦，即係嗰啲嘅，我唔會叫呢啲做夢想嘅，從來我都冇咁偉大啊，不能夠稱為。只不過你啊，我有一句我覺得自己好浪漫嘅説話嘅，曾經講過就係、是、有時你咧，總之你知道自己中意啲乜嘢，做到就做啦啲嘢，你做下做下咧，就會做咗一啲能夠成為夢想嘅嘢啦。但係你做完睇翻轉頭呢一樣嘢，其實佢係可以成為自己或者人哋夢想，不過咧，你當初做呢件事唔係當佢夢想嘅，你做完之後睇翻轉頭，哦呢啲嘢其實就、哦、但已經做咗啦咁。我覺得呢個諗法幾浪漫嘅， 幾好啊， 係啊， 吸引力法則， 吸引力法則咯。大家有啲咩想嘅，咪諗下咯，冇壞嘅，冇害到人係咪先？同埋你諗到即係、 啊、害到我啊！我而家要成日追住你嗰啲資訊睇啊，嘥曬我啲時間。 誒唔緊要啦，每嘢多時間多嘛，係啊。大家諗下自己有啲咩想做，係一個了解自己的過程嚟嘅。Make a wish, yeah, in 17 seconds. Make a wish, yeah, for your intentions. 盲目看着你最少过了十秒，脸颊顿觉热了，回头六秒，胃动心加一秒，几多章节未发表。静静看树荫漫遍过了六秒，在这别致石径停留十秒，人生寂寥，全然冲开靠一秒，微秒十七秒，小思绪在对焦，凝住十七秒，有对岸望见了。告诉你想着你想要的东西想17秒、啊、这个吸引力法则、啊、 是 那就有机会 大家都想一想看下年的这个时间会不会发生到了 听我陈明起 featuring 林一峰的17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股明显反弹，恒生指数一度上升超过800点，但是收市未能够企稳19000点，报18949点，升733点，升幅4%，成交额升到1491亿。科技指数表现较好，重上3800点以上，收报3824点，升193点，升幅5.33%。蓝筹股普遍做好，多只股份上升超过10%，内房同埋物管股推升大市。龙湖集团急升超过17%，碧桂园服务升近13%，是表现最好两只蓝筹股。另外，港交所升近4%，重上300蚊嘅水平。全星期计，恒指上升超过1%，累计升203点，科技指数升3.6%。工联会表示，今日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会面，反映对扩大输入外劳的忧虑，促请政府改善本地雇员就业薪酬福利，多管齐下发掘本地潜在劳动力。工联会理事长、立法会议员王国华，政府近期为扩大输入外劳大开绿灯，形容冇节制、冇咨询，将压抑行业薪酬合理调整，威胁本地工友的饭碗。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黄平就说，工会早前进行问卷调查，大约81%受访工友不赞成输入外劳。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第一副主席林天富说，如果专线小巴司机时薪能够提高到80至90蚊的水平，工时稳定在每间9个钟，并且有合理的休息和吃饭时间，相信入行的司机会增加，无需要外求。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上个月25号到昨日期间，录得一宗登革热外地传入个案，病人在潜伏期内曾经到马来西亚。截至昨日，今年一共录得11宗外地传入登革热个案，去年一共录得26宗。中心呼吁市民，不论在本地或者外游，时刻保持环境卫生，防蚊控蚊，和采取个人保护措施。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总结到欧洲多国斡旋乌克兰危机。有记者引述有报道说，西方官员表示，中国提出一项给俄罗斯拥有乌克兰部分地区领土的协议。李辉反驳说，相关报道完全不符合事实，又说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作出澄清，说明有关虚假报道不单止完全不符合事实，都明显是在度挑拨中国和乌克兰的关系。李辉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始终站在和平对话公平是公正的一边。 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听日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海兴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涌道回旋处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后些少啦，荃湾路都系去屯门方向，跟住荃青交汇处快线嘅坏车亦都已经离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税务大楼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排到去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在理工大学对出， 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道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油站。路面情况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慢车，龙尾是排到基督教华人坟场。南区的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车多，车龙排到去华景园。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多车，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对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屯门河。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梳士巴利道香格里拉去红磡、将军澳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国剧830白伯河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这个就是沈瑞星对好妈妈的定义。 她非常努力地参与我的成长过程，又不会用她自己的标准来干涉我。就算有些时候她不理解不赞成，但是她都会支持我。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吃啲嘢买齐未啊？ 买咗啦，嗱，要猪扒啦、香肠啦、牛 丸。诶，有冇买莲子啊？ 吓，莲子都可以烧嘅咩？ 诶，可以，不过要红莲子咯。 火烧红莲子唔系啊嘛？ 听住呢个星期日晚八点半由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就知点火烧红莲子啦。 嗰、那个红莲子系字丸嚟噶。诶， 咁唔烧莲子烧鱿鱼咯？ 乜鱿鱼唔系剩低玩游戏嘅啫咩？ 真实嚟讲咧，其实好多大型嘅韩国大企业咧，喺公司入边咧，其实会有一啲育儿同埋托儿所啊，或者幼稚园嘅设施嘅。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公司会有埋餐厅咧，由早餐开始俾你食，有早餐、午餐、晚餐都有埋嘅。然后公司有游泳池啦，有健身室啦。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 星期日晚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人都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往明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播送，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数 分神，呜，又放假啦！ 系啊，波盛，虽然出边嘅天气仲系好热，不过咧， 在这些钟数差不多收工，就硬是在空气当中洋溢着一股幸福感。 白活更充实，双生你四下抑郁，复原后尚难受，为何独奏？问候自何来为挑逗、oh,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相遇再没乐园，爱我想个生命将揭开，这恋爱感觉太似化开。需要声线色彩渲染，声愿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如我不应该细腻，也许错失若然在估计，让我心麻痹怎元气？别太多道理，恐怕竟心。我心小不可抵挡弱忍，随后神经多绷紧，浮现过往所有泪痕，越靠越近是厄运，还是再有故地会令我更多心？回头看你影抽身，难了解抱期初可结果。Supposed to do. 何用再贪心，共你痛回忆小确幸，夜里辗转翻出过分，狂游往你伴随飞不去，几千句都愿抱紧，故意失足花海，肆意如云，好好珍惜留下烙印。哦哦哦，如天早注定碰上你，再显一切寂寞铭记，难得这故事有结尾，让我轻轻细味。 MC 张天赋花海，唔单止要谂今晚食咩啦，仲有两日假期，谂下约边个出去咧？ 讲了一千遍，我也不烦意。 做咩好啊？ 分手的短信也都说不上高血新故事，心思应该要尽快翻译。却在各眼前，偶尔寄过你每晚频繁的致电，又有时偶尔我会约个派对放纵作死，偶尔却会厌恶这种游戏，偶尔寄过你不知觉地， 错只是我一早猜到这发展，我先有心约束见面，刻意的体贴善意谎言啊，明明有意说说笑笑我当客气上演，有意约约吃喝当作老友发展，有意一个你有意的表演，但我仍偶尔细算过去哪里说错句子，偶尔习惯你脱轨情意，偶尔也愧疚，也成偶尔。 回忆慢速消瘦几对话，我呆望白色天花，听你讲串无聊嘅废话。 到而家都唔知你到底系真系假，定其实只系一场我做主角嘅笑话。一千点处理你过去记忆，再偷偷地记下你碎语信息。I don't hate you, it's not that I miss you， 只系偶尔都会有啲挂住你嘅时候。 其实再讲更多，仍然未算清楚。害怕一次次做错， 剩我一个闪躲。 每天要一早一晚工作，冲前未掏空，我都会收个空档，听你俘虏做听众。一情一太重，热情未发动，只要一个 call， 我多远都莫名接送。太多份要委曲对方嘅心意，失于身边却得你得到好处。我不想输，但一切失去之处，慢慢熟悉无奈有散的多次，多多拉锁越又怕冻，谁的人谁又不轻松，讲出口又难耐是痛，冲入深海感觉千转失控，多多拉锁越又怕冻，谁的人谁又不轻松，讲出口又难耐是痛，情恨难暖的爱就想都知道。 攞你部手机出嚟。 I'm literally like so over him。 打开你嘅通讯软件，有冇一啲人系你好耐好耐都冇同佢倾过偈，冇约过佢？花木兰都打紧 featuring Eagle。 你与我每日相约补课， 偶尔也有想起你的时候。 放胆试别又冷冻，花口的句子通通都已听过。几句淡安回应我，街先快去划过。Hey， 请你讲我听 ，Please tell me that you're on why you're all on your way。写出心理战，可否跟他讲再见，不再共你拉扯，太没意义。将我拖住，破手嘅话喊要我就走远。Hey， stop going to the left， but you're running to the right。If you lose me， then you truly miss it now。来回徘徊 ，I'm too shy， 日日默默静候表态。浪漫就在附近 ，Don't hide，baby give it a try。一呼一吸心跳声，房子开快车，请不要将爱恋灯光推卸。太想知的心声要吐出话。 Yika 恋爱役，不过做人最紧要唔好太过三心两意啊！拣定咗一个名，同佢 say hi， 唔好揾第二个啦。好好享受呢一个周末，好好去了解另一个嘅朋友仔。 你要在旁边满足 ，I'm your lover boy， 叫 淡淡的美味，平淡活着是种福气。多想这故事发展出浪漫惊喜，来日晚安的回味，在这公园共你嬉戏。Last time I'm gonna touch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ouch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ouch you, babe. Cause I will be your girl.在怀内，共你相拥在看海。Yeah. Last time I gonna touch you, babe. Last time I gonna touch you, babe. Last time I gonna touch you, babe. Cause I... 力尊最新排台作品《穿日担当》， 没有的好感动。 Esther 刘子君，浪漫后群症。 知道想有距离，几尺或几里，总感有我地，自由神圣的你，你自由得似云上飞，不靠近仍完美。喜爱是你眼眸轻皱着的眉，想看尽你脸上反照着的愁或喜，仍没法可捉紧你，但我想留在某寸角护好你，安慰自己。望着世界崩解，天覆地翻，混乱也难和极，不安怎会惯？说话也有限，何费着相信？当礼物也有限，何送赠的全无用？唯望把心交给你，就算蠢，其实这爱意无限里已加一结终。望着世界崩解，天。界崩解，天覆地翻，前途无去路，归家偏太晚。讲到限期，艰辛问理实太烦，无谓说求陪同着闯。 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Andy 黎展锋的无限加一，转头回来有全城点歌大行动。 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嚟到6:12啊！ 最废嗰啲开场， 我都费事润你啦。咁啊，提提大家啦，呢个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啊！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4%嘅，嚟到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嘅时候啦。 今日就系点歌俾呢一个已经停播咗嘅收费电视台啦， 就系有线电视嘅。 系啦，咁啊，你有咩说话想同佢讲？有啲咩回忆咧？有冇谂下原来曾经可能你都出现过，即系有啲唔知访问片段啊，或者点样出现过？哇！嗰啲咧，咁啊，可以同佢分享一下啦。 冇錯， 就最好揀多首歌送俾佢啦。我唔知道你會揀咩歌，但係期待嘅。咁我哋兩個都已經準備好啦，我都多回憶啊。咁我哋就唔好嘥時間，聽下你嗰個先啦。 好，親愛嘅有線電視。你好啊，估唔到第一次同你打招呼就係同你講拜拜嘅時候啦。细细个我就听过你嘅大名噶啦，当年传闻只要想免费听音乐嘅话咧，就可以打去你嘅客服热线话要终止合约，咁就可以喺电话嗰度听足半个钟头音乐噶啦。深信当年呢一个嘅举措都陶冶咗唔少香港人嘅性情同埋对音乐嘅热爱，甚至乎有网民话曾经试过带住个解码器同埋遥控器。出街又带住，翻工又带住，希望顺路嘅时候可以亲身上去总部取消合约。点知日待夜待都无功而还，最后仲同同事饮茶埋单嘅时候，唔小心攞错咗个 remote 出嚟，俾人笑到面都黄埋啊！以前我一段时间好在意嘅，点解人哋屋企就多几个电视台睇？我屋企就睇嚟睇去都系嗰几条频道，不过后嚟我先发现啊，原来我系幸运嗰一个嚟嘅，起码唔使因为一个解码器而搞到情绪崩溃失控啊。不过点都好啦，呢啲嘢都过咗去啦。对于香港人嚟讲，都系一个茶余饭后可以攞嚟讲下笑下嘅美好回忆嚟嘅。所以最后我想送一首 special 嘅特色单位俾你。多谢你曾经在一个个狭窄的单位里面提供过一些令人又爱又恨的娱乐给我们，起码我学识了什么叫这世上各有迁就，有厌倦也有忍受嘛。从来都不用担心咳不到的奔神上， 你若已决定要走，不好意思，我亦要拒绝放手，有理由去强求。亲身要你证实我有劣有优，假使过往对待你略然简陋，有理由从头谈判去预留。神经过敏，没有空隙提出抗议，亦会珍惜。如情话你都不再有反应。无情话我可听完再反省，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抱着都离头。Come back to me, back to me, my love, back to me, back to me。我共你，我共你，困局里停留，谁会像你，会令我恃住尊危楼。Come back to me, back to me, my love, back to me, back to me。吻掉了有没借口，心灰冷那位置要换气口，有理由再对流，手心冷静也 间未够，要共你收，增添布置，更合衬意，感受有理由，重头趁钱也挽留。如果世界未够温馨，难得你我亦算挤兵，越情话你可使意再公平，无情话我都可当作佳境。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抱着都离头。Come back to me, back to me, I love. Back to me, back to me。我共你，我共你，困局里停留，谁会像你，会令我此处尽危楼。Come back to me, back to me, my love. Back to me, back to me, my love。这世上各有千秋，有偏偏也有感受，四个字。尽气掹掉了，有没借口？鼓起勇气信任我，发现两手有理由。已被谁视为特别地罕有？ 但你有 special 嘅特色单位啊， 踢得好好，我觉得你 多谢， 系啊， 系咪好有心啊？ 有心啊！ 虽然我冇用过佢哋嘅服务，不过我觉得点样去分系咪特色单位呢就系、是、有冇啦，我系冇嘅。 你冇特色， 系我冇特色单位。 我就真系有用佢服务有回忆嘅，听下。 亲爱嘅有线电视，你好啊！你知唔知啊？你完全系我童年嘅最好朋友嚟噶，由我小学到中学都系你陪住我噶。我嘅童年就系围绕住儿童台啦、Animax 啦、Cartoon Network 呢啲频道噶啦。嗰阵放学咧，我好记得噶。嗱，先睇咧四点零钟无线电视嘅儿童节目，跟住就睇埋五点几嗰节嘅卡通片。睇完之后呢，因为嗰边就已经冇乜卡通片睇啦，就转去儿童台嗰度继续睇落去。嗰阵时会有一啲儿童节目系摆喺五点几，我谂应该系费事撞时间啦。咁再加上佢话明系儿童台嘛，所以佢安排咗好多卡通片睇。咁一路可以睇到大概七点钟，仲有呢个华纳动画天地，睇下蝙蝠侠啊，定系正义联盟嗰啲。睇完呢，就差唔多够钟食晚饭啦。嗰时每一日嘅 schedule 大概就系咁样，亦都系因为咁咧，我对日本动画仲有美国卡通片咧嗰啲养分都系咁样样嚟嘅。系啱啱呢个星期，因为你终于停播啦，见到身边好多朋友都 po 翻自己曾经喺电视台做过啊 ，#同学会咁啦，又或者自己被访问过嘅片，叫做纪念下自己曾经出现过啊嘛。我想讲呢，其实我都有出现过的。嗰阵时呢，喺黄昏五点零六点钟有一个儿童节目叫做 IQ 非典型。咁后咪改咗名叫做 IQ 相拼啦，係由阿文同埋阿边去主持嘅。嗰阵时呢个节目呢有一个好出名嘅环节叫做 IQ 擂台阵。是 live 玩的喎，咁预先呢你就要邮寄个人资料去报名参加。咁如果嗰日揀中你嘅话呢，节目就会 live 打电话俾你，即係好似我哋电台咁，就会博你入节目嗰度先同主持人倾偈，跟住呢仲可以挑战台主添。因为我细个好鍾意玩啲 IQ 题呢，我梗有报名啦。好威风㗎。嗰陣时喺节目呢仲会显示每一次嘅挑战者嗰张相，仲有佢个名字等等。而最紧要呢就係、是、喺你报名嘅时候，你係要话埋俾佢听你自己嘅绰号系啲乜嘢。而我呢当年都帮自己改咗一个名字，呢、這个绰号就係 IQ 博士啦。男准笑啊！我当年啊，因为太紧张，发挥唔到水准，最后系输咗。你知唔知我几唔开心啊？不过讲翻起，我都真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揾翻当年嗰段片啊。 不过我都知道应该好难㗎啦。但点都好啦，多谢你陪伴咗我咁多年啦。喺最后我决定为咗报答你出返一个 IQ 题考返嚟。你知唔知道如果你想赞一个人佢嘅成就出色到好似我哋嘅滑浪风帆运动员李丽珊咁劲，你可以赞佢咩呢？猜一个歌手名 ,IQ 博士波成上。 谁像对我剩低的一点爱意删除，嫌弃是你没有说出口的一句，累透了别挣扎爱着谁，大概我见的堡垒随你的手机密码粉碎，要显得这样神秘就等苍天来定你罪，离分手狠一点，我就算死也不会博可怜。那痴心当实验，得知爱先变口角再演变，被拒绝来电，藏心冤不遮掩，常用你冰冷目光打我面，如何幸免？宁愿我心。知道我是谁，浪费我不反对，曾对你好得没有根据，你喜欢半途而废，让我不必以身相许，提分手狠一点，我就算死也不会博可怜，那痴心当实验，得知爱先变口角再演变，藏心冤不遮掩，常用你冰冷目光打我面，如何幸免？宁愿我心一下子成灰，怕寂寞留下伏线，怕依赖你的门牵，又妄想，然后再讲不出再见，继续上演。提分手狠一点，我未怕苦爱，反正已不甜。那痴心当实验，当礼脚留下破烂创伤。 我啱啱个 IQ 题嘅谜底就系呢首歌主唱嗰位朋友。 点啊 ，IQ 博士？ 羞耻啊，羞耻佢啦！呢个有苏丽珊啊，一下子就分外啦，系啦。咁我哋 啊，真系失敬失敬啊，都估唔到你有个咁样嘅称号啊 吓。净系存在咗好短时间，我谂唔知有冇两三分钟输咗之后就冇咗啦。 好嘢啊！ 有啲听众都话当年都好中意睇 IQ 飞碟，因为嗰时呢个节目叫 IQ 飞碟，就因为飞碟肺炎嘅，好多小朋友就留喺屋企，即系冇得翻学。咁、哦、所以佢嗰个节目生咗出嚟咧，就系等大家喺屋企嘅时候可以有啲学习下，咁啊，即系用一个轻松嘅方法。咁后屘过咗之后啦，咁就改咗名叫 IQ 相拼咯。所以嗰时日喺屋企，其实你冇出街噶嘛，即 系 啱啱疫情一样嘅时候，有个咁样嘅历史咯，佢记录咗， 所以就衍生咗你呢一个 IQ 博士。咗我呢个封烟节目主持人，因为当年我都系打电话上去，咁有听众都话系，即系当年都有睇节目啦，亦都有人话想听，突然话想听 Powerpuff Girls 嘅 OP 歌，真系搵唔切啦，对唔住啊！ 呢个真系 飞天少、小女警啊，嗰时候都有睇噶， 系啊，好经典啊， 经典啊！咁啊，另外一位听众拣呢个就呢、這个 OK 啊，呢、這个佢话 原因都唔使解释， 唔使解释嘅话，亦都冇得唔拣啊， 系 因为呢个歌名。 有应志月的这一首之前的作品，歌名叫做 Cut， 但是提提你那个服务仲存在的。 情感这种艺术未在何时叫停，情愿被爱过带伤勇退，壮烈到凄清，恨我角色无力刹停，剧本早判了我患绝症，偏要拼命留下败犬车上能反省，如何改写人时的气氛，我本应演过下无羞耻的我，为求面戏尴尬地演好自己在等你，人人都来拦阻劝我别站远地，只得虔诚不算是有演技，捱不出个转机，为何我不会停，为何我掌掴都不醒，明明我已死了却放不了活着时的光景，为何我不会停，为何我不怕听歌声，就算导演要停亦自行再添几笔自情自性，循环不息如长剧对白，我只得很爱你，重复讲千次何其烦气，我却未肯揣摩那煞火气，未解脱灵魂们为求重生才求死，我却站在原地高山名城早碎落了一地，何解心却不死，为何我不会停，为何我掌掴都不醒，明明我已死了却放不了活着时的光景，为何我不会停， 有一种道别的氛围，你觉得挺好 啊，都挺啱数的，多谢 IQ 博士你为我们选的这首歌， 听众选的，是啊，有应志月的 Cu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发生伤人案，一男一女怀疑被斩伤，两个人都昏迷送院。事发在下午五点几，现场消息说警方截查一个男子，怀疑同案件有关。正在北京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首次访京收获丰富，拜访很多不同机构，包括会见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他对本港房屋事务很了解，亦都非常肯定和支持房屋局的工作，团队感到鼓舞，会加把劲继续努力。何永贤在驻京办总结行程的时候说，北京市其中一个社区以组装合成法，在九个月内兴建1500个单位，模式类似本港的简约公屋，对于团队有很多参考价值。另一个保障性房屋项目就以石屎的组装合成法建成，质素可以提升。他又希望和各个部委保持联络，包括安排和住建部部长魏雄会面，以及和其他城市的官员定期会面，探讨住屋需要、城市发展和营造更好的居住环境。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总结到欧洲多国斡旋乌克兰危机，有记者引述有报道说，西方官员表示 中国提出一项让俄罗斯拥有乌克兰部分地区领土的协议。李辉反驳表示，相关报道完全不符合事实，又说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作出澄清，说明有关虚假报道不单止完全不符合事实，亦都明显是在挑拨中国和乌克兰的关系。李辉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始终企在和平、对话、公正的一边。在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听日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嘅慢线有架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新楼街。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而家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仲有葵涌交汇处去美孚方向，通往葵涌道方向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就请小心啦。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曾经有交通意外，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之后再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都系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龙尾排到太古城。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联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四十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全师官兵整装待发，主角高粱再次请战，誓要代表九连上前线，担负最残酷的作战任务。激战过后，顾一野竟然向江南征提出分手，到底他有什么苦衷？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回族、土族、苗族、藏族、侗族、朝鲜族、白族、水族、藏族、撒拉族、维吾尔族、基洛族、纳西族、锡伯族、裕固族、哈萨克族、蒙古族、乌兰族、鄂温克族、乌兹别克族，中国嘅少数民族多到数都数唔到，佢哋嘅文化你又知唔知道？电视纪录片《风情中国》带你深入大江南北，逐一探访55个少数民族，认识佢哋古老而珍贵嘅文化遗产。今晚10点半，港台电视31。 想。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夏天嚟到啦，今日 EDM Friday Mix 同大家听下呢一啲歌，一啲充满住夏日感觉，我会称佢为2023 EDM Summer Hits 嘅作品。这段的旋律是不是很熟悉呢？这首其实是3月才推出的作品的，但是当中这段旋律你觉得熟悉，因为 sample 了 LSDJ 一首叫 Better Off Alone 非常出名的旧歌。这首叫做 Crying on the Dance Floor。 You think I'm alone with tears in my bed, reliving all of the things that you said, but now that you're gone I'll be okay. I'm gonna drink all my sadness away. Tonight I won't be crying. breathe it in. Another rush is kicking in. Under the lights, I feel you near. I want you close. I want you here. It's in the air. It's in the air. Baby, I need you till the morning. I hear my body calling. So keep that party rocking all night. Baby, oh, we can skip the talking. You know there's only one thing tonight. Won't you come rock my body, baby? 能够被称为 EDM Summer Hits 咧，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系要够 pop 啊！可能你系第一次听呢首歌，你已经去到第二次 chorus 会识得唱。接下来这一首、啊、叫做 On and On， 听我刚才那首就叫 Rock My Body， 有 Rehab 去做的这首 On and On 呢就是 Armin Van Buren。Summer Hits 除了旋律容易记上脑之外，最好就是有一些简单你很快就会懂得跟着唱的歌词。再加上这些很澎湃的 build up， 一些很 uplifting 的氛围就可以造就这些 Summer Hits。 一首咧，系今日呢一个嘅 Max 里边咧最新出嘅一首。我觉得呢一首歌嘅推出咧，真系几代表住夏天嚟到啦。今日叫做 All You Need Is Love。早几星期都有访问过佢，嚟自美国嘅 DJ producer John Simmons， 由佢同 Hila 合作呢首叫 Where You Are， 我谂都系啲上半年最 hit 嘅一首歌之一。呢首歌的夏日感不是很重，但它的 hit 的程度已经凌驾了这一样东西。基本上在近期所有的音乐节你都有机会会听到这一首歌，很多不同的 remix 不同的版本推出，甚至有些外国的乐迷已经说这首歌已经是旧歌了，已经听到闷了厌了。但是这首仍然都是我今年其中一首很喜欢的歌。风情味重的作品，来自 Soundwave Sugar Jesus 和 Nina Car 的作品，叫做 Easy Come Easy Go。 One more is there to say now, just blink and it's another perfect start. 首作品嚟自 Wookie Lee Foss 同埋 Cheryl Lin 啊，有一首叫做 To Be Real。呢首 To Be Real 咧，相对上已经系叫冇咁 pop 啦，比较 house 啲嘅，少啲 vocal 俾你跟住唱。但你会听到乐器嘅运用，都会令你联想到喺沙滩边，好似啊超住嘅时候听。听呢首叫做 To Be Real。首嚟自 James Hype 呢一位，俾人誉为都系近年咧一个真系 real DJ 啊！佢最擅长就喺现场做一啲真系比较 fancy 啲嘅 tracks 啦。之前亦都有嚟香港嘅夜店嗰度演出过嘅。听我有佢呢首新歌叫 Lose Control。 继头先庄心妍嘅 Where You Are 之后，最近啦，最 hit 应该都要数到呢一首 Miracle 啊。同人哋各大音乐节会听到，亦都有好多 remix 推出。相信今年嘅夏天喺你嘅 social media 应该会有更多嘅片听到呢首歌。今日嘅 EDM Friday Mix 最后送俾你呢一首嚟自 Kelvin Harris 同埋 Eddie Golden 合作嘅作品，叫做 Miracle 啊！下个礼拜五点钟再见啦，拜拜。